是喜极而泣的泪珠，人说是从天落下的情丝，七夕雨，七夕雨，洒入情人的心深处。总相思，莫道是神话里特别痴，盼只盼久别后重逢时，心中是喜庆图，今生是尤其在朝朝暮暮。